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96章，獠牙出血。 你这小子怎么那么沉啊？ 周文涛一边无奈地吐槽着，一边扶着满身酒气的叶寒，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夜总会大门口。 叶少爷，您没事吧？ 大门外的一辆红色豪车中，一名魁梧的光头司机很快发现了两人，连忙从驾驶室里爬出，上前扶住叶寒。 叶少爷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叶家别墅吗？ 回去吗？ 叶寒打着酒嗝，含糊地说道。 小周周，这次还没喝够，咱们改天，改天继续喝。我今天我先回去。 话没说完，叶寒突然脸色一变，头一别，呜哇的吐了旁边的光头司机一身，惊得后者一阵手忙脚乱，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。啊，你这副样子我怎么放得了心？算了，我送你回去吧，反正也顺路。司机大哥，麻烦您先去把车开出来。周文涛说着，正要扶着叶寒往车的方向走去，却忽然被叶寒一把推了开。 你不能跟我一起。 啊？为什么？周文涛一脸莫名。你喝成这副样子，只有一个司机也照顾不过来。别废话了，走，我送你。说完，周文涛便向一旁不知所措的司机打了一个手势，后者立马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，连忙一边清理着外套上的污，一边跑去开车了。不知是不是因为喝过了头，叶寒的脸色似乎有些难看。午夜的夜总会门口依然人来人往，而叶寒三人的样子显然也吸引了周边各式各样的视线。叶寒抬眼扫了一圈，最后还是没有再说什么，在周文涛的帮助下摇摇晃晃地上了车，驶上了回城的路。 我说下次可别再喝成这样了，真是的，你以前不是很注意形象的吗？ 周文涛捏着鼻子吐槽着，脸上虽然一副嫌弃的样子，但手上倒还是帮叶寒系好了安全带。 今天要不是有我在，都不知道该要怎么收拾了。 叶寒靠在椅背上耷拉着脑袋，似乎已经打起了瞌睡。 那么快就睡着了？ 周文涛摇摇头，疲惫地靠在后座椅上，别过头看向阴霾夜幕下这条午夜宁静无人的大街。他还记得这条街，中学时他经常与江瑶、叶寒三人放学后来这闲逛，只是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大街还是这条大街，而当年那三位少年的人生光景却早已天翻地覆。10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。周文涛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心中不免泛起了一丝惆怅。他想起了10年前的那个暑假，那位原本活泼开朗的好友在经历了那场悲剧后一夜巨变，就此背负上了杀人犯的罪名，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， 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好友黯然退学，默默离去的背影。 小瑶，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能想起来，是不是就能解开心结，重新开始了呢？ 周文涛微微皱起眉，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，他感觉脑海中的记忆在搅动之下，让他有些头疼。 说起来，我自己好像也有些事，总是想不起来。前阵子我进山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周文涛闭上眼，撑着有些发胀的脑袋，在梦境中无数次出现的模糊少女的身影再次浮现在了他的脑海。 最近老是做这个梦，难道这个梦和我进山后出事的记忆有关？但梦里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 失落与哀伤在周文涛的胸膛里悄悄蔓延，可是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情绪到底为何而生，只是觉得心中似乎有些抽痛。周文涛伸出手，轻轻按在了自己的胸口，随后闭上了眼睛，深深吸了口窗外微凉的空气。然而待到他再次睁开眼，却忽然发现自己视线中闪过了一抹青色。飞驰的车窗外，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少女身影在夜幕的大街上一闪而过。 他是…… 周文涛愣住了，虽然仅仅是惊鸿一瞥，但他的心脏却像是在瞬间被什么东西给重重撞了一下似的。梦境中的朦胧身影与眼前的影子刹那重合，他连忙贴上车窗，试图寻找那道青色的身影，却只看到了一条空旷的大街，仿佛先前所见的只是他的错觉一般。 怎么回事儿？我明明看见。 只听呜的一声，突如其来的汽车加速声响彻大街，毫无防备的周文涛在惯性作用下一头撞在了窗框之上，顿时疼得眼冒金星。然而在短暂的恍惚过去之后，他却忽然察觉他们所坐的这辆轿车竟然在无人大街上加速狂奔，但行进的方向却和叶家府邸截然相反，朝着沿海公路飞驰而去。 司机大哥，什么情况？ 周文涛刚开口，却猛地发现驾驶座上竟然空空荡荡，那位司机保镖不知什么时候竟然不见了。 什么？ 周文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然而事实却是眼前的驾驶座上空无一人，而方向盘与油门却自动运行着，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所操控着一般。 把门打开，快！ 叶寒的声音忽然从一旁响起。周文涛转头一看，发现此时的叶寒早已没有了先前那副醉醺醺的样子，严肃的神情简直判若两人。只见他二话不说，飞起一脚便踢在了旁边的车门之上，然而却见车门纹丝不动，似乎已经被彻底锁死。 这边被锁死了，打不开。 回过神的周文涛一眼试图打开另一侧的车门，却遇到了同样的困境。此时两人已被囚禁在这高速飞驰的豪车牢笼内，而这座牢笼所冲向的前方赫然是沿海公路边缘的汪洋大海。 糟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…… 周文涛冷汗都下来了，他 他连忙探身到驾驶室，试图控制驾驶室的方向盘，却发现无论他如何用力掰，依然无法扭转分毫。没用的，你控制不了。此时的叶寒面色沉静，只见他右手握拳，中指上那颗硕大的戒指表面电流一闪，只听啪啪几声，门锁便在叶寒的挥拳打击下宣告报废。而叶寒也毫不迟疑，接着便踢开车门。一瞬间，一股凛冽的海风扑面而来，而此时的轿车已开始冲向沿海护栏，距离车毁人亡仅一步之遥。跳！危急时刻，叶寒的指令瞬间响起，没等周文涛有所反应，他便忽觉腰部一紧，下一刻就被叶寒拦腰抱起，两人瞬间滚出了车门。砰的一声，失控的豪华轿车终于撞上了沿海护栏，毁灭在了爆炸的烈焰之中。然而那位白发男子却依然死死盯着轿车废墟的方向，一把抽出了腰间的长剑，来了。白发男子神情一动，飞身冲向前，在砰砰砰砰的刺耳撞击声中，一道道火花凭空出现在了银色长剑的剑身，似乎前方有某个看不见的家伙正与白发男子缠斗其中。 退后，别靠近他们。 叶寒的声音从周文涛身边再次响起，周文涛转头一看，发现这位初中老同学脸上的神情冷峻而严肃，简直与他那一贯神经质的表情判若两人。 林渊，留活口。 明白。听到叶寒的要求，白发男子应允了一声，手中的银色长剑瞬间漫起数道残影，周文涛只觉眼前一花，刹那间他仿佛看到无数银色流光漫天飞舞，辉夜之色聚集，搅毁一股狂风，如暴雨梨花般冲着某处直刺而去。刺耳的嘶吼声在银色流光中迸发而出，震得周文涛一阵头晕目眩，胸口顿时气血上涌。而当他甩着胀痛的脑袋再次抬起头时，视线之中却赫然出现了一团狰狞的非人巨影。被撑裂的保镖制服，庞大扭曲的身影，蝎子般的尾巴与尖利的獠牙，眼前的这个影子早已撕去了原先的伪装，露出其妖魔的本相。 这是司机大哥。 周文涛瞪大了眼，如此匪夷所思的画面令他顿时呆在当场。然而最初的震惊过后，周文涛却意外地平静了下来，仿佛在他内心深处早已接受了妖魔的这种设定，甚至还有种见怪不怪的情绪在里面，连他自己都搞不懂为何自己会如此冷静。而正当他有些愣神之时，白发男子的剑术却已然接近尾声，随着最后一式收招，一道白光瞬间落下，那只妖魔似乎还想挣扎，却已被一圈银白符咒所束缚，变得动弹不得，只能无谓地嘶吼着。哼，不堪一击。白发男子冷哼一声，俯视着倒地挣扎的妖魔，剑芒中寒光闪过，说，如是你的，到底是谁？